是正在播出的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就让齐豫演唱的这首《橄榄树》带我们的心去流浪。 北京时间23:00。